命偶风云会，印谈雨路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系准时买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亦都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咧上任之后咧，多方面雷厉风行。最新咧就系佢嘅政府咧颁布一条禁令，就系严禁啊美国政府嘅官员或者咧同美国政府啊做生意啊，又或者有合同啊嘅男子咧，即系美国公民咧，系同中国人。中国公民啊，有任何嘅恋爱或者咧系性行为，咁啊本来咧就呢条禁令咧就唔系公开嘅，好衰唔衰咧就俾美联社咧系爆咗出嚟。嗱呢个最新嘅禁令咧，就据说就系美国驻北京啊下现任嘅大使伯恩斯咧喺今年一月嘅时候咧喺离任中国期满之前咧。系对呢个美国咧系颁布嘅，咧就当然咧呢条禁令嚟讲咧。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呢是非常之必要的。只不过是稍微呢我认为迟了足足至少有40年。因为呢是人都知道呢中国的女子呢是被利用为这个外交同埋呢军事情报的一个非常之有力的武器。即是中国的女人同埋他们的身体呢是被武器化呢已经远远咧系不止今日噶啦，但系咧即啲美国人咧，你都知佢系一个自由啊、平等啊、啊崇尚人权啊嗰、那个社会里边咧，系一百几二百年啊嗰、那个气氛里边长大，尤其系嗰啲西方啊知识分子啊、啊文艺界啊，佢觉得东西方嗰个婚姻啊、恋爱啊、啊性行为啊非常之浪漫嘅，所以咧喺西方嘅文化土壤里边咧有好深嘅传统。例如19世纪是意大利的歌剧作家普切尼就已经有一套蝴蝶夫人。那时呢就是因为航海的问题美国啊欧洲啊是跟中国呢初次呢有交往。对于远东包括日本啊菲律宾 啊泰国啊这些东方的女子呢中国的啊那个文化的魅力呢是除了他那个3000年啊那个传统啊书法啊食物啊功夫啊等等呢在性那方面呢亦都是一大片啊是有待百种男人开发的市场。尤其一个文化光谱那里呢西方的文化呢是偏重于阳光同埋呢外扩即是向外扩张。而东方的文化呢是以阴柔啊系同埋咧，温软咧系著称，咁所以咧再加埋近20年，同埋英语国家，佢哋嘅白人女性咧系受到西方白左交嘅美国妇女女权同埋咧女性主义嘅荼毒，就令到咧西方国家包括系呢个美国嘅女人咧就越嚟越唔似女人，越嚟越男性化，系嘛？同埋咧女性嗰度咧系鼓吹呢个同性恋。就对于一百种的男人西方的国家越来越掀起一股歧视和打压的市场就逼到大量的西方的白人男子就向东方的市场开拓是寻找性伴侣一夜给钱的那些性配偶甚至是老婆。中国那个市场呢你就知道中国人一看到这些是非常之精明的。无论是官方啊定是民间啊中国那些妇女都不用教的自动埋位。在这方面来讲当然是有巨大的漏洞啦、啊。譬如说几年前英国的保守党政府一名外交大臣、啊、就是以娶了一名来自西安的中国女子呢是为自豪。而且呢还生了几个仔女、啊。好光荣咁样咧，喺英国嘅财，后来佢做咗财政大臣啊，喺嗰个财商府门口咧系影相。嗱，以英国人嚟讲咧，吓佢以前冇理由咧系唔对呢一种咁嘅行为啊，或者所谓文化交流啊，系有所警惕嘅。因为喺管理殖民地时代，英国人咧系严禁啊，英国嘅白人殖民地官员咧系同土著嘅女子咧有深入嘅交往，因为咧系慎防啊。是会泄露机密。尤其是当英国白人是娶了中国老婆之后他在英国的情报部门啊 軍方啊裏邊嘅仕途咧，可以講話就此封頂，就請你走人噶啦。但係近年咧，因為左翼啊、咩大愛包容啊、We Are the World 啊、啊呢、這個咩全球化啊咁嘅風氣之下咧，一旦咧啊呢、這個白人係娶咗個東方嘅女子或者中國人咧，如果受到任何嘅約束咧，啊就會被指為啊種族主義。所以而家 Donald Trump 咧就係、是、頂風作案，反其道而行。为咗国家安全咧，就唔理你其他呢啲咩人权啊，啊咩性文化嗰种咧，啊中西文化交流啊，系嘛？一于是毅然咧就下此禁令，啊对于美国嘅利益嚟讲系非常之啊重要，但系对于中国嘅女子啊嗰啲人肉市场咧，难免咧系会引起一阵恐慌，尤其喺北京，你知啦，所谓嘅啊呢、這个中外婚姻啊。中国女子啊，系同白人约会啊，一个庞大嘅消费市场嘅。啊，喺啲三里屯啊，洋人出没嘅地方啊，上海啊个外滩啊 ，M on the Bun 啊，你都睇到咧，啲餐饮啊，米芝莲餐厅啊，法国红酒啊，大量嘅消费咧，都系有赖于咧白人咧喺中国啊，喺咧邂逅啊，又或者咧系结交啲中国嘅女子。咁而家咁样样啦。在个商业市场的角度来讲，自然又会对消费业形成重大的打击。只不过国家安全来讲， Donald Trump 就不理你这么多了，是不是白伟聪？ 是啊，今次呢我觉得惨了惨了惨了。比起 Donald Trump 呢去全球地图炮式征收关税，我觉得这单新闻呢对于美国人来讲，特别是那些美国的外交官员呢是更加严重。因为这单嘢美联社独家爆出来的时候呢，咁就我都有啲疑问嘅，究竟系咪真㗎，因为好 juicy 㗎嘛，因为讲到明呢唔可以拍拖同埋呢即係有性关系，咁点執行呀、啊、咁但係呢美联社就话佢根据呢、這个咁嘅消息呢，就印证向四个唔同嘅消息来源去 confirm 咗，即係印证咗。咁就即係话系事实㗎，而且有巨细无遗。因为话咧，当初系喺白恩斯咧，即系呢个驻华嘅领事里边咧，就净系限制喺领事馆里边嘅工作嘅中国人啫。咁呢个合理啊，因为即系里边嘅中国人咧，虽然你都系聘请佢，咁但系咧会唔会被 compromise， 即系话被渗透咗咧？唔知噶嘛。咁但系 100%，101% 啊，系啊，咁所以限制咗呢啲咁嘅领事馆中国人咧就理解嘅。咁但系点知佢离开之前咧就将嗰个范围咧就扩展去到所有嘅中国人。嗱，咁样牵唔牵涉到种族歧视啊？我唔知道啲左翼咧或者左交咧会唔会觉得呢样嘢系针对性？因为自冷战以嚟啊，都冇一条咁嘅即系限制咧，针对譬如话。前蘇聯啊，或者前這個共產中國的人員啊，雖然啊暗裏面可能真的好像你話如果你真係結咗婚拍咗拖咧，就真係仕途封頂啦。咁但係今次咧，如果呢件事咁樣去即係爆出嚟咧，喂，中國外交部係咪要出聲啊？係咪又要嗤之以鼻啊？呢個係咪妨礙咗中國女性嘅性交權啊？陶生？ 我相信中国外交部是不会出声，因为这个呢反感中国的女子是跟西方洋人有性交往的，这个是中国人民的13亿里面某种的共识。即使在香港，中国香港，各位如果记忆犹新都知道，一位非常亲中爱国的法律界的议员何君尧呢，就曾经在立法会里公然指斥公民党的一名女议员呢，因为她嫁给一个英国人呢，于是说佢系食羊肠，系嘛？咁咧呢个食羊肠嘅风波咧，当时系成为咧香港立法会啊，同埋咧市民之间嘅一场笑料。即系可以嚟讲，可以咁讲咧，喺何君尧议员咧，其实佢系代表咗绝大多数有民族尊严嘅中国男子啊，嗰个内心嘅一股咧，好难压抑嘅愤慨，因为佢哋见到咧啲中国女人咧，只要生得两分知识，皮肤滑净啊，尤其系嗰啲中年啊，嗰啲大婶大姑咧吓，咁咧就施展佢嗰种性魅力啊，系对于洋人咧系手到擒来，咁对于中国嘅男人嚟讲，走去沟翻自己所谓嘅女同胞咧吓，呢啲女子咧，而本身亦有种族歧视，因为佢哋想咧系嫁去美国攞张绿卡，或者咧系。去呢个欧洲咧，系攞翻个呢个 EU 嘅 passport， 咁所以咧，中国男人咧 系亦都咧系喺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啊，见到中国女子啊系所谓嘅食羊肠嘅巨大嘅唇差咧，都心中系不是滋味嘅。咁中国外交部嚟讲，对于呢个问题亦都咧系视之为一个敏感咧，点会公开讲咧？其实不嬲啊，都有咁嘅文化交流噶啦，系嘛？咁只不过中共嚟讲咧，佢喺党内当你严格系执行咁嘅禁令咧，啊，你美国佬同埋西方咧，你今日先后知后觉，系非常之愚蠢嘅。早在四十几年。不止啊，系中外之间嗰个男女性交，就算系 LGBT 啊，嗰个市场里边都有一单中国嘅京剧男演员，佢个名叫时佩珀，时咧就系今时唔同往日嘅时，佩咧就系玉佩个佩，珀咧就一样系珀玉个珀。咁咧佢系因为咧擅长于《霸王别姬》梅兰芳嗰只咧女扮男装，对于一名法国嘅男子嘅外交官咧，就突然间咧就情迷啊，于是咧两个人咧就衍生一场扑朔迷离嘅叫做男同啊吓嘅婚姻，系一个所谓嘅丑闻。当时咧呢个法国男外交官咧即刻咧被调往巴黎咧，系控以泄密国家机密罪。佢就声称咧就话唔知道呢个时佩珀啊，中国京剧演员咧系男人，佢已经摸黑咧同佢喺床上咧系有性关系咧长达八年。每次呢个中国男子咧都系含羞答答，以女儿态嘅姿态出现，话咧同佢咧一夜共度巫山咧，铺铺咧都要熄灯。咁啊，熄灯咧，咁于是呢位法国外交官咧就顺从呢个中国人民啊嗰个意愿啦，就然后咧摸黑咧系嚟到咧系一齐共游啊仙境，咁啊摸黑咧偷跳咧跳足八年啊，据佢自己讲先知道系男人，所以呢件佳话咧后来咧系有一位新加坡嘅华人剧作家将佢改编为舞台剧，叫做《M Butterfly》，系同蝴蝶夫人咧。是一个性别的对称。啊，这些就已经不只是今天了，啊，这个长期以来，啊，中国的男，女子，啊，大量是情迷或者是勾搭，啊，西方的男人，各个年龄 都有巨大的市场。尤其是一支中国男子呢是盛传，啊，西洋男人呢是对于中国女人呢那个美学，啊，那个要求呢是零舍不同的。当啲港男或者大陆人觉得咧，样貌好平庸嘅中国女子咧，喺啲鬼佬眼中就美若天仙嘅，系嘛？咁所以呢啲中国人咧，其实对呢个问题都有啲特别嘅情意见。例如好多香港嘅人咧，佢哋都知啦，啊，佢哋眼中咧觉得猪扒嘅咧，啲鬼佬咧就觉得咧好正，啊，颧骨高高啊，蒙猪眼啊呢啲咧，啊，佢哋话咁其实都唔错。喺呢方面嚟讲咧。香港嘅中国男人咧，即系华裔嘅男人咧，我觉得个心理咧比起中国男人咧平衡少少。之但系呢个咧，人肉嘅中西文化交流确实系咧一个非常之壮观啊嘅市场嘅现象嚟嘅。 陶生，我 好多中国嘅女人咧，到咗五十几岁收咗经咧。佢都越轉越用啊！我見到喺英國啊，喺美國都見到好多啲大媽啊，有第二春嘅嚟到之後咧，做洗腳按摩咧，係對於一個七十幾歲嘅老男人咧，係有無限嘅魅力。捻下捻下咧，按下按下，加埋咧，帮佢整几碗云吞啊，系嘛，炒两碟小菜啊，吓不止咧系搞掂，哎呀，嗰啲咁嘅老男人，个老婆又死咗啦，仔女又唔理佢啦，直情继承咗成个庄园嘅遗产啊！喺呢方面嚟讲咧，香港人去到。外国居住就成日咧喺度咧抱怨啊，喺度咧系顾影自怜啊，系应该向中国人啊，尤其中国女人嗰种进取咧系学习下，唔好成日坐喺度，怨天尤人，话冇得捞啊，唔好食系嘛？对于中国女人嚟讲咧，英国、美国嘅食物里边咧系何君尧声称嘅羊肠咧系特别有营养，喺呢方面嘅香港人咧就真系太过保守同埋眼光狭。 咁我理解啊，陶生，中国外交部唔出声一件事啊，因为佢喺呢几十年嚟咧，已经尝尽咗着数同甜头，可能已经攞咗唔少情报，或者已经咧渗透到好深层嘅呢个美国嘅大使馆嘅部分。咁但系我觉得香港特区政府要出声，因为根据基本法咧，我哋香港嘅特区政府成日强调佢拥有呢个特别 獨立嘅關稅區地位，呢個係基本法所賦予噶嘛。如果既然啊一國兩制之下，香港擁有獨立關稅區地位，係咪應該都擁有獨立嘅一夜情地位咧？嗱，呢點咧係基本法都賦予喎，因為基本法咧係賦予咗一國兩制啊嘛。咁既然而家美國嘅外交官係唔容許同中國籍嘅女性發生友誼或者超友誼嘅關係，甚至結婚或者係一夜情。咁但係我覺得呢，如果根據基本法呢，係唔應該 apply 即係引用落去香港特區㗎喎。因為呢、這個香港嘅特區政府應該出嚟呢以正視聽喎。既然你咁撐呢個獨立關稅區地位，因為呢兩日呢嗰個特朗普嘅關稅呢搞到怨天尤人嘛，又撲出嚟呢就強烈反對㗎嘛。咁不如就出嚟強烈反對埋呢個有關於禁止同中國女性交往。男性都得嘅。 喺呢方面嚟讲咧，因为涉及一个非常之高等嘅文化比较嘅学术层次，我唔相信中国香港特区嘅官员啊，佢哋系英国一手训练出嚟啊嘅殖民地嘅政务官咧，有呢个文化嘅认识吓。呢啲咧，你真系要睇到李安啊，系点样拍嗰套《色戒》喺里边咧，好多嘅好含蓄嘅语言，你要识睇呢套戏啊，先至明白而家美国。Donald Trump 点样去向呢个美国嘅公民下呢个禁令啊？喺呢方面嚟讲咧，即系恕我坦率少少，香港特区冇资格加入讨论。之但系你睇下兰桂坊，以往咧系旺咗几十年，啊点都好喺消费市场嗰度咧，喺呢个咧中国女人、华籍女人或者咧东南亚嘅女子咧，系同呢个洋人交往，系一个庞大嘅酒水市场。咁而家咧已经被一片火锅去取代。所以咧点都好咧，洋人咧已经准备撤出香港。喺呢方面嚟讲，呢个趋势咧系中国咧系嗰个同埋香港之间面对一个性行为嘅内卷啊，同埋呢个内需咧，呢个系难以避免。咁尤其咧，中国大陆咧喺民间有一啲叫做加入豪门嘅训练班啊，对于嗰啲大学女生啊，生得靓啲咧，系有专门嘅呢啲咧系训练学校。教佢哋千娇百媚啊，点样服侍啊嗰啲富家公子啊，喺边度搭上之后，点样样迎合佢哋啊吓，然后咧系同所谓嘅港女竞争。几十年来，港女咧读咗几本英文书咧，喺呢方面咧就学咗或者感染咗西方嗰只 feminism， 讲嘢粗声大气啊。在公众场合讲粗口啊，所以你眼见咧，香港有啲千亿嘅富豪啊，尤其是经营一啲一啲唔系话咁正行嘅生意咧，近年来都有出现一啲中国大陆嘅新抱，咁有见及此咧，美国嗰度咧就落呢个禁令，但系咧佢点样执行呢？呢个美联社咧走去问呢个美国驻北京大使，当然得唔到啊嗰个回答啦，因为呢个禁令系冇可能白纸黑字讲出嚟，系口头通知，系一旦美国嘅人员系同中国嘅公民啊，佢呢啲好性啊，佢冇讲话异性啊，男女性咧都包括，不但咧系禁止性行为，亦都禁止任何所谓嘅 romantic， 即系口头上面嘅意入入啊呢啲咧浪漫啊嘅交往系嘛？即但系你点样執行呢咁而家成个中国咁大，你及得到北京、上海、黄浦江、三里屯呢地方，喺西安又点呢？中国地大物博，度度都有靓女啊，喺四川啊、湖南啊嗰啲，咁你啲美国人去到嗰处孭住个背包啊，中咗招，你系点样杜绝呢？仲有呢个咁嘅口令啊，有一个巨大嘅漏洞，呢、這个漏洞就系你系禁止美国嘅官员。同埋同美國嘅政府有任何 contract 嘅美國人同中國女人、男人有性行為啫。但係如果一啲喺耶魯、哈佛畢咗業冇幾耐，然後咧孭住個背囊去中國教書，然後民間嘅身份係同中國嘅女子或者男子有性行為，然後過咗幾年啊，佢走去報考美國嘅國家安全、國土安全部啊，同埋美國公務員啊，咁你要唔要起底呢？嗱，好似争啲做咗民主党副总统啊，呢个华兹咧就系一早就被踢爆，佢去中国多次喺嗰度教英文，系一个咧美国嘅白人男教师去到中国嘅大学嗰度一教英文，你就可以谂到啊，就好似一块肉啊，系掟咗落去个鲨鱼池嗰处噶啦，系咪啊？咁华兹咧 當時疫的位置咧，係一定有國家安全啊嗰個問題。之但係咧，佢後來先知道自己有可能做副總統啫。佢後生嗰陣時啊，去中國嗰時係大江南北任佢食噶嘛。佢食開嗰陣時又點有一日係諗，唔點會諗到有一日啊？喺呢個哈里斯又名何錦麗啊，揾佢做副總統啊，係嘛？即係呢啲咧，嗰、那個時空嘅問題。咁啊喺呢方面追查嗰度咧，希望有馬斯克啊，嗰、那個天眼啊，人工智能啊，手提電話咧，喺呢方面個問題就不大嘅。你同啲中國女人交往，佢係用微信啦，或者用暗號咧 ，emoji 啦，係約你幾時見啊？呢啲只要倒查十年啊，就應該查得到。只不過咧，以後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你禁止係美國嘅公民喺中國嗰度賴靚嘢啫。咁啲中國女人去到美國又點？佢攞咗綠卡嗰啲又點？ 係啊， 入咗美國籍嗰啲點 咧？呢個就 你一定要以一定要嚴格以膚色同埋語言同埋佢嗰個文化背景嚟做標準。你淨係禁嗰啲美國人去大陸，唔准佢唸唔准路咧，係冇用嘅，係唔夠嘅，因為咧水銀瀉地啊，喺呢個美中兩國。嗰、那個嚴密交往裏面，喺大陸兵臨城下嗰啲中國女人仲多，所以執行起上嚟咧，我覺得喺技術上有好大嘅難度咯。 係啊，冇錯啊，因為頭先我正想提出，究竟係中國籍啊，定係中國裔咧？因為好多嘅中國女性咧，已經係遍佈歐美各國啊，仲當然啦，仲有全世界各個地方，非洲都有啦。咁你美國嘅外交官又好，官員又好，咁你喺中國唔交往啫。咁如果去咗泰國撞到咧，邂逅咧，咁啊可唔可以咧？咁係咪真係嗱？仲有一點，仲有執行嘅時候困難喺邊度咧？你係咪叫佢攞個護照出嚟睇下咧？喂，大家飲多兩杯，跳貼身舞，情到濃時係嘛？挨挨磅磅，跟住咧上咗酒店，跟住事後先驚覺。喂，原来佢个手袋里面个护照系中国，咁咪濑嘢？咁你冇理由系大家真系叫剑拔弩张嘅时候，呢个 moment 啊，小姐唔好意思，可唔可以攞个 passport？ 咁啊，当然要啦，系 咁样啊！哇，咁样同淋一杯冷水落个头冇分别噶喎， 咁啊你嘅事咯，咁你搵食物行远啲咯，系咪啊？你咪自己去菲律宾啊、马拉啊，系咪？南洋啊嗰啲地方，泰国都好好噶。系咪泰国女仔唔靓咩？系咪一样系有好女性化？但系主要呢个问题嘅根本咧 ，Donald Trump 政府应该认识系喺国内一定要横扫呢啲 DEI 啊左交嘅意识形态，尤其系激进嘅女性主义，系搞到咧好似魏康话斋，鱼冇鱼味，鸡冇鸡味，系令到西方嘅白人女子咧。嗰、那個行為啊，係越趨男性化，係令到咧西方嘅白人男人覺得本國嘅女性咧係毫無吸引力，於是要走去東方嘅市場揾食，係咪？本來你先天啊嗰個皮膚已經粗下嘅啦，就已經唔襟露嘅啦，但係咧啲西方嘅婦女咧就似乎以為啊，佢哋要彰顯人權咧，就一定要將女性化呢樣罪惡咧係減到最低。甚至系鼓吹变性，所以你就谷到咧啲鬼佬啊，所谓嘅洋人啊，就全部涌去咧喺呢个东方嗰度咧揾真正嘅女人咯，即系有机食物咯，系咪啊？啊，呢个系比喻咋吓，系嘛？你嗰啲搞到啲咩人工打针嗰啲咧，超级市场嗰啲增阔啊，系搞到佢哋觉得索然无味咯，系咪啊？孔子讲叫食色性也，呢两者之间系相通嘅。所以 Donald Trump 都算是醒目，懂得走这一条这样的禁令，只不过我觉得 too little too late but better than never， 好过你是从来不执行。今天祝这些美国男人和鬼佬好运，希望他们懂得走位。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